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新李， 我是 Tasku。 Hello， 港产不打，早晨咁多位。 Hello， 系啊，今个礼拜咧就唔讲得上系有咩科幻片啦，因为都系等紧下星期嘅《正义联盟》，咁所以今个礼拜咧系有好多一啲其他嘅上，咁不过咧都有啲鬼啊，咁亦都有套好正嘅，系可唔可以用叫艺术嘅动画咧？啊，点解动画同艺术可以讲埋一齐咧？因为佢系真系用油画嚟竟然去砌成动画，哇，厉害！咁一阵我哋转头介绍下先，好冇？好，好，咁我哋今个礼拜有咩嘢？咁其实一阵咧会揾到韩永嚟同大家介绍翻正义联盟嘅一啲，唔系话啲乜嘢 heavy 嘅，即系意思为其实喺香港我哋以往啊。其实应该是好认识正义联盟先啱嘅，唔应该陌生嘅。咁但系奇怪地就系、是，十年里面咧，大家反而净系识 Marvel 嘅超人，就系识复仇者，反而好似完全唔认识呢个正义联盟一样嘅。咁啊，咁到底以往我哋香港睇过啲有啲乜嘢正义联盟？其实好多好多好多嘅。咁其实真人做嘅正义联盟亦都唔系第一次嘅。咁到底系点嘅咧？咁一阵我哋会讲噶嗰个、那个核心话题啊，呢、這个 OK。 冇错。 大家对正义联盟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听下先，同埋当然都会介绍翻一啲佢个背景嘅。咁到底今次呢套戏里边话打嗰只大佬系咩嚟嘅咧？咁我哋都会讲嘅，好冇？ 好。 咁你话大家话嗰个咩铁骨啊，即系我哋话 cyber 乜水，其实一阵都会讲嘅。咁即叫讲下啦。到底有咩出处啊？咁啊，点解啲后生仔会反而咁中意呢一个角色咧？咁佢一切都会同大家先嚟一个叫前度嘅一个嘅介绍先。 嗯， 好，咁我哋数榜先啊。 好，数榜先喂，好，新年嚟。 第一位当然仲系呢个女神奇侠三，诸神黄昏。 众望所归啦，喂，即系叫好叫座呢套。 哦，咁呢套 keep 住好正常嘅。 系啊，系咪外国都收得噶？系嘛？ 我都得，咁呢套梗系得啦，唔错嘅。 但系即系 娱乐性嗰样嘢够晒嘅，系啊。 但系佢系咪已经即系实得嘅意思都大赢银河守护队嗰只啦？因为银河守护队不嬲争争。 咁我又唔敢咁讲，即系但系佢都唔错嘅。 知道。 诶，边个一定二都劲啦，系咪？即系总之都系唔错嘅。咁但系咧，到底下一个星期上正义联盟嘅时候，又会发生咩事咧？咁样到底抢唔抢到单咧？咁咪要下个星期先知翻好啦。 先可以问，即系五波啊，未必啊。 正义联盟嘅，呢个正义联盟始终系即系等同好似复仇者噶嘛，即系佢系大班人啊嘛。咁佢会唔会可以赢得翻呢、這个即系今次赢得翻咧？咁因为今次佢又走翻一啲欢乐路线啦，唔系以往咁样黑咪掹嘅。系啦，啲人亦都会识讲笑嘅，咁亦都即系会咪会啱翻即系大家睇开 Marvel 嗰班人嘅口味咧，咁啊即系会近啲，系啊。但如果你死忠就冇办法啦，系咪？即系佢点拍你都话垃圾就冇得讲啊。咁但系你一般如果冇乜剔斋嘅观众咧，咁你真系分啊过瘾咪得咯，系咪？即 系 好死老豆咁样，咁就讲咗话呢套唔会系死老豆嘅，大家放心吓，就唔会好似上次 BVS 嗰类咁嘅，直情唔系嗰样嘢啊，系啊。 Okay. 但系神奇女侠都成功咗，我啊觉得又 系咯，今次呢套戏都系阳光嘅， 系咯， 你见佢都会讲笑嘅，咁成班人会有时窒嚟窒去，反而会变翻咁嘅，系，咁所以呢个就会可能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啊，因为其实已经有人系睇咗啊，即系佢哋有啲优先嘅咧，咁出嚟反应都相当唔错啊， 都唔错嘅，好，咁啊，主 要都一等我哋会讲啊，烂番茄咪喺度踩咯，佢未睇佢之前喺度踩咯。 系， 都开嘅啫，系咪？咁但系睇咗嘅人，而家都系觉得套戏系得嘅，咁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噶啦。应该今次呢套其实系 fun movie 嚟嘅，调翻转，唔系啲即系系啦，唔系大家以往谂 DC 黑咪妈咁样，系啦，咁样。 明晒。 唔黑嘅套戏都唔好黑嘅，佢都 tune 过晒啊！而家啲色都系。 系。 嗯，好，咁好啦，咁睇下下个礼拜知分晓边度。好，咁第二位而家有乜嘢？ 第二位就系、是、呢个情迷梵高。 哇！冇谂过呢套戏上，反正我以为呢啲艺术嘢虽然叫好，唔叫做 嘅。其实佢发行做得好嘅，佢发行好早已经有前度，即系传媒上啦，跟住又即系好多线稿，好派咗好多资料俾我哋。 都唔系咁讲噶，第一佢系动画嚟嘅啫，冇人嘅。第二，梵高边个嚟噶？你唔好以为香港啲人识喎。 黎明首歌都有唱过嘅 咁你切耳仔都知嘅。 啲鬼。 咁你有睇神探都知啦。 唔、啊、知唔知唔知唔知。 咁不过神探真係未必 有。你唔好吹水，香港人对呢个画家或者艺术家呢其实好几陌生。 嚟嚟去去嗰几个 啦。你就算听过呢个名字听过梵高罢啦。咁就听过咪罢囉。 略知一二都 系。冇一页有听过有嗰个人亦都好似佢啲画系咁样碎湿湿咁有啲一个 stroke 咁样构成。系佢可能系知咁多。你佢嘅背景其实佢有几坎坷佢或者佢点嗰啲其实佢一概不知。咁所以其实佢唔会去構成到啲咩印象會去睇嘅理論上啊，理論上係即係你就算嗰個係畢加索，上嗰個邊個都好冇用嘅，佢唔會有興趣。咁但係啊呢套戲比較出乎意料地咧，係即係會上到一個好嘅位置，係啊，咁一陣都會講，一陣會講， 聽緊講，聽緊 講。到底佢嗰個技術啊，或者嗰樣嘢點樣點值得睇 ？OK， 一陣講，而家唔講住，好。 好。咁我繼續啦，第三位《冰冰情人夢》。 哇！喺呢度都唔错 啊，估唔到喎，又弹咗上嚟喎。不过真系开开心心热热闹闹只嘅。 咁啊，新垣结衣都有啲观众缘。 有啲 fans。 有啲啊， 系啊，有啲 fans。 有啲啦， 咁我即刻都会讲，系啊，呢套我上个礼拜睇咗啦，其实系。 好嘅，好嘅，好嘅，即系咁，套套都讲下，一阵间，好嘅，好，跟住。 第四位《雪中罪》啊。 即系 Snowman 嗰度， 系啦， 冇错， 因为佢会埋咗个死尸、死人头一个， 系啦，斩头低落去就扮雪人，系啦，得唔得？ 佢个画头拍得都好好、啊、喎，但系实质到底如何咧，就一阵讲啦， 一阵讲下啦， 系啦，就未必系个画头咁啦，系啊，因为个画头好好、啊、真系好好， 系啦，剪 画头真系好嘢，有时真系。真係啲畫頭導演真係厲害呀、啊、真係。 佢出嚟搵第二個人剪喎你知㗎。係 通 常。Trailer 還Trailer 係第二個人剪。 通常唔 係。係啊往往有人剪 Trailer 嗰個仲高手過。 Trailer 係幫襯另一間公司做。 係啊係啊係啊通常都係㗎因為你 我講荷里活我唔知香港 ,ok, 荷里活直情搵另一間公司做嘅 Trailer 係。係啊唔係講笑佢哋專業點樣將佢做爛片去剪成。正戏 冇 错，但当然有时会甩碌嘅，调翻转有时会正戏剪到变烂片，你都有，即当然有高手有低手，但系真系啲高手真系好劲嘅，即系你正戏吉得衰唔难啦、啊，即你吉得唔好咪咁，喂烂片吉得正啲系真系好难噶嘛，但系佢哋真系有咁嘅功力，系嘛 ？OK， 咁我哋一阵去了解一下，一定都会讲好。 好，咁就继续第五位，我想吃掉你的胰脏。 喂，呢度 keep 住喎 ，keep 住啦，文艺 嗱，咁呢度 好劲啊，有后劲啊， 大家又再分析啦。咁其实咧，佢个所谓原著咧，原来以中文版计啊，其实连中文未出街添，系我谂住系靠呢套戏嚟推本书。咁所以咧，根本就唔系话啲人其实对，除非佢睇人物啦，嘅，其实就完全冇原因嘅，亦都咧女主角咧，绝对唔可以讲系有咩好多 fans， 即系佢系都系普通一个。演员嚟嘅啫，即系普通一个偶像，系普通即系叫做有嘢拍嘅啫。你直情唔可以话佢红，系。咁到底咩原因呢咁冇嘅，咁大家个推敲就系话，其实都只不过系呢啲绝症片啊。咁其实香港人依然系好 buy 嘅，你睇下佢哋睇嗰啲韩国嗰啲，你即你闷唔闷啊？喂，大家套套，喂，佢哋真系唔闷嘅。 系套套都有车有楼， 套套绝症。 系啦，咁而家唯一嘅解释，只不过就系佢系食正呢一种。套路 同埋會唔會因為個名字即係改得好咧？即係後生仔一聽呢啲名字覺得好吸引， 或者係嘅。 係啦，因為舊蛙仲脆重喎，哇！明明文藝嘢，但係哇，最後仲話 ending 係 我 想係調 啲嚟啊，大佬！我以為恐怖。係 啦係啦係啦，可能個名字真係改得好啊，或者佢啱先調啲個方向 係有機會 係，唔係啲好老土啊？ 即 係 佢係啦，即係佢係做老土嘢，係嗰、那個嗰啲即係絕症。係 啊，個套路拍埋老土。 包裝係一個。 係。 咁可能本身呢一樣嘢成功咗，係咁可能係咁嘅啫。咁所以大家以後改名就真係要話腦筋嘅，係啦，係啦，就咁樣。咁啊，但呢個佢名其實唔係香港改嘅，係嘛？佢本身嘅 唔係㗎，本身 就 係肯定叫人民照譯。 係咯。咁所以反而有時嗰啲中文名唔跟人哋嗰啲咧，即係嗰啲。 知， 即 係 嗰啲改到好怪名嗰啲，其實真係。反而冇咁有心思嘅，即係佢，即 係佢應該黃大漢嗰啲 咯。佢咁嘅中大就其實唔係好 work 喎。OK， 好，咁呢套就改咗好名啦。原來係啦，同埋係原來絕症片真係咁得，係啦。咁啊拍多啲啊，以後 OK， 好， 好，咁就第六位 遊戲人生 Zero。 因為估唔到 喎，哇！犀利，呢度先犀利啊！哇，以動畫嚟講 ，keep 到咁樣真係，係 咯，真係 講真笑啊，真係 即係可能真係 hardcore fans 好多， 係啊，咪睇睇幾次嗰啲，依家又話有 4DX 又再睇多次啊！ 喂，但係真係有 4DX 咩？唔會啩？ 有 啊， 有 嘢都有 4DX 咁犀利，即係真係喐啊，連埋張凳喐咁樣，哇！咁你打個場咪真係好爆炸，係 啊， 係 啊， 即係 OK 喎。咁 OK 啦吓，阿 fans 咁呢个系佢有一定票房先会升去呢个级数， 应该系咯， 系 佢先够姜咯，冇 错。佢有啊，佢有系，即系唔出奇咯。因为你咁多动画上有多好好嘅，都反而香港唔得，咁即系 系啊，其实系啊，而家都趋向系咁，系嘛？你越大佬啲反而就麻麻，系咯系咯系咯，反而好少中啲，往往佢场数少就物。 即系你嚟紧嗰度铁甲万能侠啊，有冇人够胆买翻嚟做啊？ 系。 系啊， 有冇人咁勇啊？我唔知道啊，我在等紧，真系睇下有冇人买吓，即系系啦，我都希望有吓，系啊， 嗯， 但反而呢啲就可能唔收唔到啦。 哦，系啊，系啊， 唔 出奇， 真 唔 敢讲，系啊， 系咯，睇下点啊，系咯，即系你反而呢啲大梯图先至唔系咁好卖， 嗯， 因为而家啲人都唔中意睇呢啲机械人嘅。 哦，系， 嗯，好，咁睇下点到时。 好，第七位，空手道。 哦，都仲喺度， 仲喺度啊 ，OK 啊，不过佢真系啲人话佢想买呢个礼拜啫，下礼拜一上正义联盟就收。 好似话 cut 场 cut 得几劲， 系 咁样，点解咧？咁又话好好， 但好劲，票房唔稳嘛，你十片都唔系正常咯。 哦， 但系你预佢真系都，我估都系500万到啫，即系以我嘅估计啊，系啊系啊，即系话好都系500万呢只呢个 range 嘅啫，系啦，就咁。 嗯， 咁难噶啦，都知道难噶啦，诶呢啲你又有政治考虑好多嘢嘅， 系题材 少 啲，系题材 少 啲， 好多嘢嘅， 冇错， 冇办法， 嗯 嗯，好， 好，咁啊继续第八位卢根急转弯， 哎呀，嗱呢套听名就好似啊杂杂地，睇落 就有啲劲劲嘅，大佬卢根 啊，狼人咯，系咯， 因为佢系叫做 Jimmy Logan， 同埋佢细佬唔知乜乜 Logan， 同埋佢个妹 个名嚟嘅。 系啊，即系佢个姓系 Logan， 咁所以咧 就冇话狼人嘅， 系啦，系冇狼系啊，冇狼人嘅，就路根急转弯，但系望落去 poster 最初就其实系詹姆斯邦，你见到坐上喺个车度，左上角， 但系佢就系咯，你都话佢好似肥冧咗，就唔系 肥冧咗噶， 嗰阵咁 fit 嘅， 但系几惯噶，你估唔到佢做到咁地嘅，佢一个烂 嘅佢个角色， 烂 嘅 烂 嘅，系咯系咯，烂佬嚟噶 嘛，霉霉耷耷烂佬。系啊， 咁 有惊喜嘅， 有呢个星战，即系嚟嚟紧我哋睇到嘅， 真系估唔到 呢个啊！ 阿阿芬呢头讲先至认得啫， 我哋叫佢做咩话？基佬位啊， 系冇错，太老嘅， 即系叫做 咁个女系边个嚟咧？个女系佢哋个妹嚟噶， 系啊，个妹嚟嘅，但系烂嘢嚟嘅喺入边， 咪即 系 边个演员嚟噶？识唔识？ 咁 我唔识嘅， 我唔识咯，你要咁样系但系索嘅喺入边，即系着晒露晒疤。 后生定老噶，做佢哋个妹都唔系好后生噶咯。 唔算好脆，但系都廿，我谂廿八九嗰啲咯，鬼妹嚟噶。但系佢入边饰演性感嘅，即系性感同嘢嘅辣嘢，同埋揸车嘅。 好后生噶呢套戏，全部都有翻5年、1年几嗰啲。 系啦，全部老鬼。 喺度个个有火嘅嗰啲啦。 系啦，啱啊。同埋个剧本都几搞嘢嘅，即系你估唔到先 啊！ 真系，所以我真系成日 讲下咁样，一阵都讲 下 啦。 系啊， 剧 本几搞。 套都讲少少啦。好，有冇仲冇下一个？ 跟住有第九位， 第九位施虐啊，泰国片。 我呢套一上达到九啊，唔得嘅咩？又话喂，又话咩实地搵到间猛鬼大厦咁， 系啊， 咁喂好嘢，即系卖点咁喎。 但系嗰阵大厦唔系喺中环啊嘛，嗰阵大厦喺泰国啊。咁香港观众觉得喂食住烟瓜咩事啊咁样？咁同埋咧，你问我呢个泰国鬼片就真系。你係要睇鬼片嗰啲捧場客睇咯，因為睇下鬼片好多時啲人覺得話真心驚㗎嘛，咁有啲人就唔敢睇嘅，又事實又係 咁樣啊，即係 我問啲拖友 又唔敢睇啊， 係啊，真心驚唔敢睇啊，反而你話常伴我左右，表面係恐鬼片，但實情係睇性㗎嘛。系啊，睇古天乐啊，睇咩？ 好差啫，咁我睇鬼戏，我就系想睇到吓到我。 唔系噶，有人话，啲人话点解会睇Annabelle 啊？啲人就话Annabelle 好笑啊嘛，咁样。 咁咧。 真系大镬，真系大镬，真系大镬，真系大镬。 咁所以就唔，但系 咁我 睇咗呢套。 做文泽两个礼拜内，因为佢就系唔好笑。 系。 佢我觉得佢应该跟翻嗰时咧，跟阿加藤英学呢个神之手咁嘅角度拍呢套呢一套啊。 系。 呢套咁嘅空手道咧，可能真系多啲人睇啊！真系， 不過個出發點 啦，嗰只啦，但係《獅藥》都有少少即刻講下啦，因為雖然唔係科幻，但係科幻啦，係啊，認真嘅， 認真， 同埋個導演都係名門之後 嘅，即係好睇嘅，好冇睇嘅，首先 中間啫， 都 OK 嘅， 係啦，但係有缺點嘅。佢有個佢、犯咗鬼片好大嘅錯誤， 咁大喎、哦， 係啦，陣間講下， 但係唔係垃圾嚟嘅，絕對 唔係垃圾，唔係垃圾， 拍得係 OK 嘅，唔係話娛樂，係 啊，同埋佢真係個試點係成日喺嗰間等大廈， 好 幾廿米 嘅，真係成日關事嘅， 佢等大廈真係四廿幾層，哇，竟然冇圍欄冇剩， 唔係因為佢未起好㗎。 未完全未廿年燒咗喺度， 所以你淨係講喺嗰度拍嗰個景，你 係啦， 你咁樣 嗰個景先會票價，係啦，因為你上到四廿幾樓望翻出去成個大角夜景， 係啊， 跟住好多情節喺入邊做嘅，係啦，咁 我覺得嗰個場景幾特別咯。如果 係啊，特別㗎。 你平時講鬼戲，荒山野嶺啊咩咁嗰啲睇得多，因為佢揾個即係嗱廢棄場所都唔係冇睇過， 係啊， 佢將廢嘅大廈咧。都唔係冇睇過，但係咧空冇牆嘅，真係好似未睇過。 係啊，冇牆喎，空靚靚，即係好似 LEGO 一層層 冇 喎，冇喎。 咁你呢一個 假啫喎， 景本身我覺得有一定嘅即係特別喺度咯。係 啊，仲要咧，因為雕咁耐咧，生曬草啊，周圍有嗰啲冷水啊，啲樓梯全部 未。好得意啊！天空之城咁咯。 係啦，係 exactly， 真係天空之城咁，爆曬樹，跟住又有啲塗鴉。因為跟住有啲人走咗去發 video 啊，係啦，跟住啲樓梯咧又係好似咧嗰啲錯覺樓梯，咪即係你玩 game 啫，咪有啲錯睇嗰啲咧，即係 嗰啲 樓梯又唔知點樣， 係 啦，好似唔知咩行嚟行上去變咗落下邊嗰啲，佢就係呢只咯，因為啲樓梯冇欄杆冇剩啊嘛，好鬼搞嘢㗎，跟住有啲 shot 咧望翻落下邊咯，咁佢全部望通㗎嘛，佢由四廿幾樓可以望到落地下咯，咁嗰啲中間啲嘢 係玩座大廈都已經夠玩啦。 冇錯， 喂，佢咁好嘢啊！呢出 五六成 shot 喺入邊拍， 佢起碼個題材都攞得 係啊係啊，所以過癮嘅。我就嫌佢有啲咧咁正嘅題材捉唔到隻 好，一陣講到 係啊，即刻講 喺邊度好 冇錯。 喂，咁好啦，一陣好多套要講啦。喂，咁啊變咗套套都講太長啦，我哋大概過到啦，大概 冇錯冇錯。 好，咁我哋好咁啊， 仲有第十位 冇 數啦，仲有 數埋第十位先，係就係呢個解憂雜貨店。 哇！呢套機 都 仲喺度， 咁仲喺度啦。呢套因為都耐咗啲啦，係啦， 係啊， 仲喺度好犀利噶啦。喂，有冇啲新上就落咗去要講埋？ 我立就真係冇啦。 冇，即係其他係舊戲正常正常落啦。 優先咯，有啲 明白， 係啊， 係優先， 係優先嘅優先嘅嗰啲咩再見未了完嗰啲全。 OK， 咁嗰啲做先講啦。 講後講啦， 後講。好，以上係香港嘅觀眾用佢嘅腳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你係以作參考嘅啫，唔需要信曬。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咁好啦，咁我哋開始講戲啊。咁唔中意穿橋、唔中意聽古仔嘅朋友就熄機。 好，嚟先嚟第一套，喂， 快 啲響應。系啦，响应个人气指数啊，凡第二位情迷凡哥啦。咁呢套嘢咧，阿飞承载就真系嗱，第一做咩叫啦？即系你动画睇得多啦，啲人话 2D animation 睇得多啦。嗱 ，2D 又系就嗱，你预啦嗱，宫崎骏派啦，靓嘅，譬如你话阿井守派啦，啊美型嘅，你啲名字细田守派啦，咁乜都有嘛 ，2D 睇得多啦，跟住嗱 3D CG 啦。即係變咗走迪士尼，而家你見Toy Stories 啊，或者 Stand By Me 叮當啊，嗱嗰只就叫做健舞啦，整個 CG 出嚟 ，OK。咁另外仲有派喎，近期都 hit 嘅喎，嗱 Stop Motion Graphic 你記唔記得？嗱近期有套叫做講條圓線嘅，嗱呢套嘢咧我不嬲都覺得正，叫捉妖感四代喺香港有上，就話講咧有個人有咩三條圓線。彈弦線會有啲魔法嘅，咁啊講去尋去爸爸，去爸爸只夾 條。Cool Bow 啊，嗰套 係啦，哇！呢套其實經典，我嗰陣時力讚，但係香港咧上咗都冇人知道，好慘，因為佢唔係走兒童向卡通片，佢係即係青少年向。 呢一套唔止係香港冇人讚，係其實 北美都冇。 喺個世界上佢都唔係算好出名，唔係因為你要搞清楚呢一套其實係好似係一套其實好似係加拿大嘅製作嚟嘅。 哦，即係唔係純正荷里活係咪咩意思啊？ 即係 白行單啲， 即係冇錯，都係一啲製作同發行嘅問題嚟嘅啫。當然我有睇喺度啊，個質素又非常之高， 好高啊！同埋佢真係全 stop motion graphic 喎。 佢又將摺紙呢一樣嘢咧玩咗佢， 係啊， 一樣 咪咯。 報復嗱， 同埋睇佢嗰啲， 實際上佢有好多好大型嘅模型嘅，佢如果有相佢又影翻出嚟嘅。 系啊，佢睇佢个制作特辑你先 系 美成啊！ 系个制作特辑好睇过套戏啊，我觉得。 系 啊， 冇错，真系。 唔系，但系我觉得套戏都唔差，真系。你咧，但系你要青少年心态睇咯，你当佢即系唔系走小朋友啊，开心啊，搞笑。 其实佢嗰啲公仔啲样子你要第一顺，因为佢走啲日本。 系啊，系啊，日本。同埋佢系本身日本嘅，佢好多演艺啊，面谱啊，弹嗰个字。 以前嗰種即係嗰啲畫嗰種樣啊，唔係日本動畫 後世佢嗰只噶嘛， 係啦冇錯啦，即係唔係而家日本樣，係 啦，所以 而家 所以又唔同。咁啊嗱，呢套叫《Stop Motion Graphic》咧，其實之前有套咧，又係我力讚嘅，叫做咧講過真係全套《Stop Motion Graphic》，但係咧係大人嘅文藝故事，就叫做乜鬼咧？講個人咧，全世界得三把聲音嘅啊，我都又要查下先。即係我啱啱諗起呢個例子，唔記得咗個名，我陣間再查下。咁又係話呢，即係又係 stop motion graphic 啦，但係佢就搵換咗好多個面孔嘅。咁咧跟住又 佢個樣好真人嘅。 係啦，咁直頭係當文藝片咁拍，但係成套都係搵模型砌出嚟，嗰啲景咧全部都係砌出嚟。 其實而家咧所謂動畫咧都不出手繪師資或者係泥膠木偶之類嘅名 字。係啊，泥膠木偶咁啊叫 stop motion。 咁但係咧係從來冇人諗過咧，唔係其實唔係嘅。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開即係電影咧，其實好多時咧有時啲畫頭咧佢都有玩嘅，佢就係畫嘅，即係其實佢嗰個畫面係用一啲一係水彩啦，一就或者係素描啦，或者總之 手繪咯。 系，唔系咁解嘅， 唔止手绘， 手绘系讲紧宫崎骏嗰啲叫手绘。 哦，明。 你而家讲呢啲咧，佢直情本身系用一幅画， 系啦， 佢每一格其实系一幅画，咁我就唔理你系素描啊，定水彩，定油画，即系其实咧系成人画。咁大家知道啦，一格嘅动画其实你其实一秒有24格，咁而日本嘅动画咧，佢就偷咗鸡，佢就1秒12格。 系正常啦， 咁其實咧，你玩digital 咧，其實 digital 有30格嘅一秒，咁你可以想象下，你每一格你有幾多時間俾你畫，咁所以你見到佢哋手繪嘅咧，如果真係手繪咧，哇，佢真係畫一套動畫要畫好長時間嘅，咁當然啦，日本動畫有褪膠片啊，好多方法嘅，即係佢好多方法可以偷雞咗一啲嘢，或者唔使成幅喐，佢可能成個嘴喐嗰啲咁樣之類嘅方法，但even 係咁都好啦，你如果你畫到好 smooth 或者有好多，咁其實你都唔係好慳到幾多，咁你成件事其實是一個好巨大嘅一個工作量，好多人真係畫到嘔血死，喺宮崎駿嘅公司係常見嘅呢個情況。 嘅屙血係嘛？ 真 肝有事嗎？ 唔係講笑，佢哋係真係日以繼夜咁樣嚟去完成一套動畫俾大家去欣賞，咁啊真係嘅。咁所以咧，哇，咁樣係咁以揾鉛筆勾个线跟住上色，咁而家已经用电脑帮助上色啦。以前真系要揾嗰啲 cell 嘅油啊，佢印咗落个胶片，跟住反转嚟上色，即系每一幅都真系都几嘥时间。但系咁样都唔及你每一幅系一幅画咁嘥时间啊嘛。 冇错。 如果每一幅都系一幅素描，或者每一幅都系一幅水彩，都已经唔简单啦。如果我同大家讲，每一幅都系一幅油画嚟，哇！你简直觉得冇可能，你净觉得冇可能 ，impossible 系咪？而家就有人将呢、這个。冇可能變成有可能，就係呢度梵高嘅一套動畫。 冇錯，情迷梵高，咁 都係一個油畫嚟。係 啦，咁你見佢咧個食個香港個名字改得好嘅，因為咧譬如第二啲地方嗰啲就叫咩梵高啊， 哦、 有啲又叫咩自愛梵高咁樣。咁啊情迷啊食個迷團個迷，佢又迷、 哦、 迷戀個迷喎，即、 okay. 意思係解釋就係、 是、有個迷 咧，係啦，有少少偵探嘅近者嘅，咁佢係有少少偵探文學。同埋有啲咧口述歷史嗰種味道，佢、 哦、 係以一個咧就唔係話叫第三者，亦都唔係咧你要去畫得成個梵高一身畫出嚟咁啊！大家估稿正路啦、嗯，或者甚至乎你得佢可能倒嘴插嘴，佢 唔 係 轉嚟嘅， 係啦，佢係以一個別人，嗯、即係一個咧其實就唔識嘅，嗰、那個人咧亦都冇歷史價值嘅，佢原來只不過係一個叫梵高嘅老朋友，佢係郵差嚟嘅。咁啊，不嬲就係寄信俾梵高咁啊，都叫做寄信關係兩句。咁啊，最後咧就話唔知過去兩年後啊，死咗後先咧，唔知喺個故居嗰度揾到封信，就發覺原來仲有一封信咧，就要寄信俾佢阿梵高個細佬。咁啊，不嬲梵高都有寄信俾細佬，佢話喺現實都有600封信。咁其實呢套戲咧都係話根據呢600封信入邊嘅內容啊，呢啲嗰個800封信公開咗啦。咁而就描繪翻個故仔出嚟嘅。咁最後嗰封信咧就冇寄到，咁、那個郵差就話要。 最后嗰封信系到站嘅， 系啦，系啦，咁啊，但系就真职嚟噶，咁大封信咁佢寄啊，咁啊要寄俾佢细佬，咁啊但系就佢老豆老啦嘛，咁佢就叫佢个仔帮手寄，咁个仔咧就临危受命嘅啫，即系无厘头俾老豆夹硬话要佢寄，佢都唔识边水叫梵高，亦都唔识边水去细佬，咁于是就我大老豆一定要寄，咁啊于是佢啊即系叫做为咗应酬老豆个承诺， 即系你意思系个邮差个仔啊？ 邮差个仔冇错。咁但係呢因為要就係咁啦，以一個唔識梵高嘅人嘅角度，佢就先去咗梵高死嗰陣時嘅地方啦，然後又後尾又去埋佢個輪去以前住過嘅地方啦，咁另外就揭跨咁樣就因為以一個陌生人嘅角度去揾咯，揾梵高兼揾佢細佬咯，咁但係正式梵高個細佬都死咗㗎啦，因為梵高死後呢一年後佢個細佬都病死嘅。咁啊，即係如果正史講佢係憂傷過， 佢呢個故事講佢細佬都死。 呢個故事就係兩年後發生嘅，咁、所以咧，佢喺呢個故事嘅時點，原則上冇梵高，亦都冇細佬。咁、但係咧，當年佢透過一路揾人，一路問人，一路透過人之間嘅對話，就交織咗佢以往好多嘅往事啦。咁、而最正，因為佢始終都套戲啦，咁有少少嘢要串住觀眾走，就等到冇咁悶啊嘛。咁、佢就串住開頭，佢係想營造，因為喺個正史入面都話咧，其實佢兜踎嗰陣時候住過喺一個醫生屋企嘅。咁咧個醫生咧對佢係有啲唔好嘅，係不公平對待嘅。咁亦都有即係叫做。又冇踐踏過佢嘅木上，又話過佢，咁後屘又搞到佢精神病咁之類嘅，即係你遇有啲咁嘅經歷，咁啊醫生塑造到喺呢套戲入面有少少奸角咁樣嘅角色，咁另外亦都塑造話喺 呢套戲講佢有翻去呢、這個揾呢個醫生， 冇錯，咁啊醫生出埋場，咁啊醫生出名喎，因為醫生有幅名畫就話佢醫生，佢醫生個樣好霸氣嘅，成個 JoJo 咁樣嘅，係啊，個樣好有好 charismatic 嘅，啲須咁樣好英氣嘅咁啊，咁跟住另外仲有個再個角色，第三個角色就係喺個喺你當喺個小鎮嗰度咧，又曾經去同鬧交，咁啊鬧交個人咧又係唔知道有槍嘅。 嗯， 得啦，咁啊，即係有啲咁樣嘅伏線咯。咁中間就藤韌瓜、關韌藤又訪問埋佢情人啦、或者疑似情人啦，應該話。跟住又剛好又去到去住嗰度，後屘又去咗去埋精神病院。咁跟住又睇醫生，咁啊問埋個醫生揭跨，咁跟住有個商人，跟住又問埋佢第一即係賣，因為佢人生就賣過一幅畫。咁其實好似傳聞啦，正史就話佢個幅畫都係佢細佬揾啲 friend 幫手賣嘅，得佢從未有人買過嘅商品。咁跟住貫穿咁樣又透過啲作品又講咁樣咯。咁你遇佢個視點就咁樣，有個人查案查下查，咁查案咧當然除咗口講咧，佢亦都有啲好多回憶咧，好多插敍啦。咁喺啲回憶插敍入邊係見到梵高真人嘅，但係真人嘅意思即係真人出嚟油畫嘅狀態啊，佢係有佢個自畫像就佢如身咁出咗嚟嘅咁樣咯。咁變咗就你問我，如果你遇咗喺一個叫文藝文氣主導，即係當係一個即係口述文學咁樣嗰種感覺睇咧，佢好多講嘢嘅，咁而淨係睇嗰啲graphic就冇得輸，其實唔悶嘅。即係你當然打咗個底咧，一定要知佢係文藝片咯嚇。咁、如果你話當劇情片，咁入去睇係問啲嘅，因為佢真係不停咁講嘢嘅啫，係啦。咁但係貫穿住嗰啲畫咧就 amazing 啦。咁所以我先話點解文人要睇咧？就因為如果你熟叫睇開畫展嘅人要睇啦，你好想知道嗰個年代，即係應該80年代100-100年至1890年嗰陣時嘅法國啦，咩波蘭、荷蘭啦、波蘭啦，咁嗰啲去過。嗰啲地方，嗰啲位咁你又要睇啦。咁三來你熟梵高畫都要睇，因為咧佢入邊其實貫穿咗咧，佢係其實足足畫咗65000幅畫嘅，得唔得？咁如果啲人話計翻咧，其實佢真係1秒12格都係揾人畫。咁你話揾咩人畫咧？就真係話特別話喺個世界全世界。就揾啲真係畫開油畫嘅人，咁就然後就篩選咯，就揾咗125個畫家，佢就特登試練，佢一定要仿照梵高畫幅畫完一幅，仲要計埋速度啊過關啦，咁然後先揀你入去呢個製作團隊。125位畫家畫咗7年，畫咗65000幅，得唔得？1秒12格都係油畫，然後就拼貼出嚟。即係你當好似雙寶雙瓜地咁啦，即係你當即係應該 time lapse 咁樣砌埋一齊，咁串成一個90分鐘嘅，即係全動畫電影嚟嘅，得唔得？咁但係留意咧，佢個精細度就係、或者你畫咧，佢入面其實呈現咗咧65000幅咧，其實呈現咗94幅梵高嘅名作。 咁咩叫名作呢？包括譬如你話最出名嗰啲向日葵啊，咩麥田烏鴉啊，跟住星空啦、啊，咁嗰啲全部有齊嘅。咁、但係就記住就佢唔係話淨係 show 個幅畫咯，佢而係因應幅畫，佢係其實有創作元素。佢譬如你當麥田烏鴉，咁啲烏鴉點樣飛嚟呢？佢個解。佢個畫面啲麥田會喐之餘，佢係會有個調度地會去到麥田度㗎嘛。咁究竟麥田喺呢幅畫以外，畫坑以外左手邊係啲乜嘢嚟嘅？咁佢有啲 pan shot 啊，會有啲 zoom in 啊，會有啲一鏡到底。咁呢啲其實佢每幅畫都叫豐富咗佢個畫以外嘅空間咯。咁但係而佢幻想出嚟建構嗰個啲情景咧，都係梵高不足喎。即係話應該話仿梵高嘅畫風啊，咁所以啲人就話 amazing 就你如果鍾意梵高畫咧，其實佢一個保源同埋係有個叫做後世致敬二次創作嘅元素，咁啲人覺得話 amazing 啊，哇正哇原來咁，我個星空因為星空都好多幅過嘅，除咗最正常你有棵咩鐘咩橄欖樹啊，即係三尖咁樣向天，咁你用啲星星畫到圓形咁樣噶嘛，咁另外佢個星空亦都可以喺某條河度。個星空可以喺某一個咖啡座度，咁佢又將呢個星空一個一縮到底上嘅視點拉鑊嚟，再見嗰條街 zoom 埋去見到咖啡座，跟住咖啡座就係嗰幅名畫，跟住然後入邊嗰啲人係咩事咧？原來打緊交，咁啊以梵高嘅得足兩個打緊交，咁咔原來就喺度查案，類似咁樣解釋翻當時原來喺梵高死前就話打交嘅同嗰個人，咁會唔會究竟其實佢唔係自殺，係他殺咧？咁啊即係會有啲咁樣去嘢。加落去咁啊，牽住觀眾咯。咁你如畫面就真係無可抵抗，係靚，因為佢油畫咧，成件事你見到油畫會喐已經過癮啦。咁即係正如你當年《清明上河圖》啫嘛。其實《清明上河圖》你問我投射出嚟咧，好粗啫嘛。嗰啲人仔咧喺度一團團喺度喐。咁嗰陣時已經話amazing話康文署最成功活動喎，話全香港百幾萬人次睇過嘛，《清明上河圖》。咁如果你話《清明上河圖》會喐嘅《清明上河圖》咁簡單嘅。即係得啲黑影喺度咁喐剪影嘅啫，都覺得 amazing 啊！咁呢套就絕對冇得頂，就高起碼高兩三。 你唔應該用呢個《清明上河圖》嚟對比。 係， 其實中國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動畫，到依家啲人都解構唔到佢點樣畫，就係、是、用水墨。 哦。 因為咧，水墨唔同油畫，水墨咧本身係好難控制。即係你動畫咧，你就要一格同一格之間，你要好 exact， 咁你先會睇到佢喐噶嘛。你水墨咧本身係佢仲要係比較易得嗰種水墨。咁你點樣能夠可以佢畫啲蝦，而你係覺得嗰啲蝦係喺度喐咧？咁呢件事係好困難嘅，佢根本而家都做唔翻出嚟嘅。咁當年咧其實係完全唔知道，即係已經失傳咗噶啦。其實嗰個方法係咪因為文革嘅原因？ 但有嘅，即系一套系咩？ 嗰套嘢唔系好旧嘅，即系唔系文革咪拉晒。 哦， 即系你冇听过有一个作品叫做，我唔记得佢个名，但系佢系有一个看牛嘅细路仔骑喺只牛上边。我唔记得佢叫春耕定咩，即系总之系同放牛嘅关。嗰、那个成拉咗，话佢牛啊代表農民啦、啊，咁你騎喺上面，即係你一係即係反呢個農民革命咧，即係總之佢要砌你生書用乜嘢都得嘅 ，OK？ 係 文字用嗰只， 總之就拉咗，咁啊都慘死嘅呢度係。咁所以其實就中國嘅水墨動畫咧，其實係即係真正嘅中國水墨動畫係失傳。咁其實而家啲人嘗試去做翻出嚟，都係佢哋自己再諗翻到底點樣整。咁係咪完全可以？承得翻咁，就算佢做翻啲商業嘅嘢，可能個技術係唔同咗。咁其實咧，呢、這個先係用畫嚟做動畫嘅裏面咧最犀利嘅一次，就係、是、用水墨。係。咁你因為你油畫本身咧，係因為佢係複雜啫，同埋佢係需要時間長啫，但係佢好 exact 㗎。係 啱。 你可以每一點每一點對翻，咁呢個係嘥時間，呢個 係 嘥時間， 一 嚿用時間去做。但係咧，你水墨就唔係用時間做咁簡單，你係成個控制咧係。其实 impossible 啊，佢哋话就系根本系唔知佢点样做到，但系喂，佢唔系话幅幅好唔同嘅先犀利，佢真系好似正常佢水墨画嗰只嘢识喐，咁啲人就话喂，点样画到出嚟？其实到而家都冇人知道嗰、那个即系真真正正个技法系点嘅，系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个先系史上用即系用画嚟做动画最神妙啊！即系而家连日本仔都冇办法，即系去追，即系追，即系追去解构咗佢嗰个制作方法噶。即系日本仔都好犀利啦，咪喺动画呢方面系嘛？咁佢哋都解构唔到，你即系连中国人自己都解构唔翻。咁咪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叫做近代一个喺动画史上好大嘅即系 即係個即係邊個，即係個遺失啊。 明白。 係啊，咁你話用畫嚟做動畫係咪冇？咁咪就呢個就其中一個呢、這個例子咯。即係中國都試過，但係佢就用水墨。咁你唔好以為易啊，你唔好以為易啊，其實先至難， 係 一更難控制。咁所以你話用油畫去做動畫。个价值其实就系呢个就通常个你会谂系用好长时间咯，咁的确佢系啊，用咗七年系咪？咁用嚟同埋做幅咁画，咁但系咧我有一个 cheap 啲嘅方法嘅， 系 即系你大可以搵人拍完咧，逐架菲林抌落 Photoshop 咁样制，就 Van Gogh， 咁你就大可以将套无线剧变成呢、這个诶成为梵高。 佢变个画风我都知道，即系你可以直头可以拣梵高画风噶嘛，但系佢都唔。即係如果你叫電腦變嗰啲又唔係即係叫做個 超核突咯， 係啦個核突即係佢奇形嘅啫，冇咗氣勢嘅。 有做過㗎，係佢有試過某套劇係唔知可能個原場定唔知嗰個畫題， 即係啲 opening 用。 即係佢係有咁玩過㗎，係啊，真係有嘅。咁但係就呢啲就係偷雞嘅，即係你係用一個真人拍攝，跟住再揾電腦去整咯。咁你可以整得靚啲嘅，佢整得渣啫。咁其實你Van Gogh呢個效果，我都見過人係整得，即係整得真係似幅畫嘅。咁你嗰個就可能你要用多啲時間逐幅做咯。咁但係你用幾多時間都好，一定唔夠你真係畫咁耐啦。因為畫真係更耐啊嘛。咁同埋你呢個連續到呢樣嘢，你唔需要擔心啊，因為你嗰係真人嚟㗎嘛，實連續到嘅。你只係每幅點將佢變成梵高 style 啫。咁呢個你咪逐幅撳咯。系咪整似佢咯？咁其实你点都唔需要用七年嘅，系、 不过呢度咧有讲，呢套咧佢个严谨就系话咧，佢明即系个已经当你画咗个 storyboard 啦、但系问题佢就要掌握到个调度嘛，即系因为你画师只能够每一格断裂咁样谂啊嘛，但系你个整体个导演你要宏观地谂埋啲画点串联噶嘛，咁个动作个变化咧，佢都惊啲画家掌握唔到，咁其实佢系有演员嘅呢套戏，咁而个演员阿 May 成在佢当佢拍套戏完咗出字幕嗰阵时咧，侧边就会播翻佢喺绿幕底下拍嘅成套戏。 呢我哋就叫做 reference。 系啦，即系佢 就算画 拍咗就拿翻俾嘅，就佢实拍完喺呢个绿幕嘅状态就剪埋，剪翻大概啲九十分钟，然后先每一格发派翻俾嗰一百二十五个画家，你就跟呢个比例，跟呢个动作真人变翻出嚟。咁啊，几啊未成？你谂下，即系几咁即系个制作几咁认真？即系你话， 其实呢个系冇乜嘢噶，因为佢反而佢呢个拍摄真人呢部分，因为佢唔系要嚟俾观众睇啊。佢可以拍得好粗都得㗎。係 啊，佢都好粗 嘅。係啊，所以其實嗰個咧，我哋淨係叫佢做 reference 嘅啫，即係叫嚟俾大家睇到 ，OK， 即係嗰只喐起上嗰陣。 係啦，個手係點啊？ 咁呢個即 係 more than 一個 storyboard， 我真係拍咗。咁你可以即係做 reference 咯，你咪照畫，或者有啲人成日印嘅啫，其實將個人印咗落嚟。咁咧，佢所以出出嚟嗰個動作咧，一定會係会夹到， 偏差得太大咯，系啊。 因为咧，你要搞清楚咧，佢系油画师，佢唔系动画师。 系啦。 佢未必识得咧掌握一个人嘅动态，意思系喐动喺动画时嘅动态。我唔系画幅静止画嘅动态啊。咁所以咧，你话佢有拍咗人先再俾佢画，系好正常噶。其实呢个就系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啦， 基本工 序画咧都有咁做嘅。咁就有一套叫恶之画，即系里边点解啲人个样咁衰嘅？因为佢搵真人拍完再 trace 翻出嚟。咁呢一种做法其实外国系嗰时泰山啊，或者甚至早期迪士尼咧系有嘅，唔好出奇嘅啫。同埋呢个做法反而系好 cheap 嘅，佢只不过搵个好普通嘅演员去就咁拍咗个动作啫嘛。 明白。 其实呢一种你就当系好似 motion capture 咁咯，咁我已经搵个人 motion capture 咗啦，所以你唔需要喺个动态上再嘥功夫啊嘛。咁但系宫崎骏地咧，佢哋就凭空画嘅，佢唔系有呢一个 reference， 咁所以咧佢哋嗰种表现咧系唔系一个现实嘅人嘅动作，但系咧佢可以表现到个现实嘅人嗰种动态，其实佢 exaggerate 咗嘅。 系。 但系呢一种用真人去做 reference 呢一种咧，你就冇得 exaggerate， 嗰系一个真人嘅动作。咁所以呢啲咧比较适合做一啲真人啲嘅动画，即系个真个样都好真人嘅嗰种动画咯。咁如果你个样唔系咁真人嘅咧，其实就唔系咁适合嘅。 冇 错，即系你就唔得嘅，因为你个 reference 唔系咁啱用嘅，因为你个唔系咁真人嗰个样嗰个人，你可能你做同一度，例如行路或者佢掟一个波咁，其实佢唔同嘅，同你真人嗰个动作，你要自己想象加想象力。咁所以呢个其实都唔一样嘅。OK， 咁所以你呢一个用油画画呢个，因为佢都系画翻人噶嘛。 佢啲油画啲样都系人嚟噶，佢都系人嘅比例啊。咁所以佢有用呢个人做咗个 reference 当做片先嘅，呢、這个一啲都唔正唔即系好正常噶嘛，一啲都唔出奇噶。系啊，佢、 嗯、 一定要咁做添噶。系啊，就系、 是、咁啊。总之套戏就咁啦，即系 好似都打咗出嗱，我要更正头先不打嗰样嘢。你话中意呢啲嘢嘅人先，但我就话你反而你唔认识梵高人，你反而入去睇啊。唔系话你认识梵高，或者你其实呢套戏应该人人都入场睇。佢認識一下，如果你唔知道乜嘢係梵高，唔識邊個係梵高，或者你對畫都唔多認識，你反而更加要入場，因為呢套戲係佢可以令到咧一幅油畫會喐咧，呢個真係一件唔簡單嘅事。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應該係推薦俾所有嘅觀眾嘅。 冇錯， 係啦，無論你認唔認識油畫，認唔認識梵高，都值得你去睇一睇，睇一個好 amazing 嘅一套即係作品。 同埋如果你话以戏嘅角度，你话除咗瓜肥靓啦，佢最正，佢系特，佢叫做尝试揣摩阿梵高死之前嘅心理状态嘅，咁呢样嘢啲人觉得 amazing 嘅，即系就算你系 fans， 佢系会睇到佢最后死嗰刻，即系虽然都系油画创作啦，咁但系起码都完咗 fans 心愿，见到佢死嗰刻啦，咁亦都系究竟佢自杀定他杀咧，套戏都有明确地讲咗嘅，咁而最后系讲到都虽然系自杀，但系都一个解脱咯，咁即系叫做还咗一个即系。即係個信念出嚟咁，咁呢樣嘢可以即係大家感受一下啦，係啦，一個一生人未賣過畫嘅畫家，但係後世係幾咁知名，亦都幾咁影響，即係油畫藝術嘅一個大師啦，佢嘅坎坷一生，臨死嗰刻諗咩咧？咁可以從呢套戲窺見一下，咁樣就係咁啦，咁 OK 嘅。 即係呢個梵高咧，係一個喺現代一個。比較啱我哋而家睇嘅一個歷史，因為以往嘅其他嘅畫家咧，佢喺生前已經成名嘅，而梵高咧就是、一個生前都唔成名嘅一個人，即係話咧佢死咗都唔知道自己係一個咁偉大嘅藝術家嚟嘅，即係佢一個被世人遺棄嘅人嚟嘅，佢即係你唔好當死後有任何知覺先啦，係真係死唔眼閉，死得好慘嘅一個人。但是他都堅持下去的，其實這個就是反而現在就是我們要看，就是你做那樣東西是不是到底是要為了你有生之年 的成功呢，還是你做是我為了做而做，可能你死了都未必成名的，我老實說句啊，即以前呢有機會呢是死了之後成名，但現在其實更加不會的，多數你生前不成名你死了都不會的， 那你可不可以你就當你唔會成名，你啲嘢都唔會出名，但你會唔會都堅持去做咧？咁其實呢個先係梵高精神，因為喺梵高嘅角度，佢唔知佢死後成名噶。係 咯， 咁同埋咧，應該話咧，佢唔係冇賣個畫，而係佢啲畫咧，其實一路以嚟都係佢細佬幫佢賣嘅。 係， 即係你喺現實上啊。 係。 啊，即係其實咧，街就冇人欣賞噶啦，即係佢哋就當係佢哋幫佢買翻嚟，叫直情，你不如話佢哋養住佢啦。 其實不嬲 係嘅，所以佢哋嘅實質上咧，後屘梵高成名之後咧，係有好多嘅藝術嘅，即係一啲苗師人或者咩，有同翻佢啲屋企人買畫，其實嗰度唔少錢嘅。 系，梗系啦，系啦，系啦，都之後就，但係其實佢死後咧，都好快地已經開始成名噶啦。佢又唔係話屬於太耐，好似隔咗十零年到開始已經有人即係啦，有人覺得。重新去個角度去睇啲畫咯，咁跟住就開始越炒越烈，咁跟住就成名啦，係 啦。因為佢嗰個 style 咧，的確好特殊嘅。如果你印象派嚟講咧，其實佢同其他印象派係 完全唔同嘅，即係同畢加索有啲完全唔同，係啦。 同埋佢嗰啲係抽象派， 係冇錯，冇錯。 印象派咧就係、是、佢都畫翻啲正常嘅叫人物同景，但佢畫嘅用嘅顏色同佢嘅筆觸咧，其實會比較奇怪。咁而奇怪都未奇怪到好似梵高咁奇怪嘅，即係梵高嗰啲畫咧，好似係一點點 扭曲咗噶嘛， 係佢係一點點啊，即係佢係一點點啊點點咁樣嘅。咁我哋平時睇嗰啲印象派咧，就通常蒙查查嘅，係因為咧的確中間有幾個咧自己隻眼有事嘅，因為咁你可以話咧，佢係用佢嘅眼睇世界，佢將佢表現翻出嚟。咁而嗰啲印象派嘅畫咧，就多數係色彩好特別嘅，因為佢你平時黑麻麻嗰啲地方咧，其實佢都唔會係黑嘅，你會睇到佢用一啲深色啲嘅，但係顏色去畫嘅。咁但係咧，梵高就唔同啦，佢嗰啲係好色彩嘅， 冇錯， 好即係好特別，即係冇人從來冇人咁樣畫畫嘅，係真嘅，係好自創一格嘅。 咁你都可以话佢係即係几黐线嘅一个咁嘅手法嚟。咁但正就係佢呢种突破呢就即变咗你就后来嘅人嘅即係一个典范都变成咗。係啦，即係你艺术咪就係要呈现一个你眼中嘅世界，而唔係呈现一个现实嘅世界嘛。嗱，好多人以为呢画可以画得似画得真。 係啦，求求记录啊。 嗱，我唔係话错，但呢个呢其实係一个好低级嘅画嚟㗎啫。即係如果幅画只係记录就冇意思嘅。一幅画呢其实係要去表现要表达係通过咗你嘅眼去睇嘅世界。咁如果你就算只有一幅风景画其实都有嘅。即係唔係话一定要幅嘢係有个故事嘢都唔一定。但你想玩风景画呢你可以有你眼中嘅世界。 你寄情要喺入面㗎嘛。 冇错。 你个风景你点解要出呢一个 moment？是啊，点样 take 呢个时刻时分，咁你有受伤㗎嘛，即係嗰啲话黄昏嘅咩咩咩。 大家以为呢个毕加索呢画就係一个人有三个头六隻眼係嘛。但如果你睇返毕加索即係早年嘅画呢佢係画正常嘅画好真嘅。係啊，所以其实你会知道呢我又要数返中国啦对比呢齐白石最叻就画虾。咁但你反而发觉齐白石后来画嘅虾呢是不符合呢、這个生物解剖嘅。即佢脚嘅数目啊同佢咩 同埋个比例嘛话啲。 但係你睇佢早期嗰啲係完全符合㗎喎。 对 咩老人痴呆。 开头系求真嘅。 你係啦开头系求真。 冇错。以后就真 嘅。佢系咪老人痴呆呢系咪佢忘记咗隻蝦嘅结构呢梗唔系啦。佢就去到化境嘅时候。 係啦化境。 佢画隻蝦係取其形而唔系取一个现实。即係好似你要睇呢鬼佬画卡通片啊。唔係講真人嗰啲你可能會有啲係得意啲或者咩嗰啲你會發覺呢佢啲人啊小金隻手指喎。 係。 你有冇發覺 係。 即係佢係個手掌得三隻手指同埋跟住再加隻手指公。即係其實呢啲就係我哋講嘅 exaggerate, 即係其實你係唔係呢叫做一個現實正確。 係。 即係佢係經過一個設計或者經過佢嘅一個嘅眼中佢將佢即 適當嘅有啲簡可能簡化變形啊咁樣， 係嚟自錯誤啊嘛，係佢刻意 有目的嘅，係 有目的嘅，冇錯。咁你要了解翻先，咁好多人根本就唔識，佢就話：，嘿，咁亂畫嘅，唔係點樣亂畫？你識唔識？你睇翻人哋原本以前畫都係好真實，點解佢會後屘畫到咁多？咁你有冇了解過？咁你嗰啲低級嘅观赏者佢咪唔識囉佢咪觉得嘩一劈劈嘅呢啲咩嘢咩话嚟㗎咁樣好似將啲顏料倒嚟你學一下先。 嗯。 即係如果你淨係求真呢個係太低級啦。 明白。 即係其实呢個係一個好初級嘅一個 level 嚟。咁當然啦你又唔可以跳級嘅即係你唔可以話你 低溫。 其实你根本就畫 要學求真先㗎嘛。 係啦。即係你根本就畫唔到。咁你就话喂、哎、我泼啲油落我个油画大师咁你呢个就去呃人啫。因为你嗰啲泼桶油落你系冇 meaning 嘅。即系话呢一隻狗一隻马骝你都有人话识画画你会见过。佢咪将啲颜料亂咁印落去亂咁倒落去㗎嘛。其实呢个有冇意识或者佢整理到啲有冇目的系一个好大嘅分别嚟。咁你唔好以为好简单幅画咁样即系几撇嘢就话哇又话咩值几多千万咁又要挂喺个描先。咁你要知道后面个价值呢你要去学嘅你要 study 嘅。咁亦都可能人哋系有人呢到时有人会导读话俾你听。咁你唔系话你咁样三唔识七咁走去企度睇即系你就自己想象咁系冇用㗎。咁所以我哋事实系话其实你就算平时睇戏睇咩都即系你一样㗎你系需要去了解需要去知道一下到底作者其实想表达系什么。咁就唔係話俾錢買一張飛入去咁你又大晒你又娛樂我嗱呢啲就叫消費純粹消費心理嘅啫冇意義㗎人哋唔係要娛樂你係調返轉你入去欣賞嗰個藝術品嘅時候呢係要你自己花時間去了解到底作者想講咩俾你聽唔係你想作者講咩俾你聽喎 冇錯即係一定要 有個雙向嘅隨意解讀嘅喎亦都唔係咁嘅喎是啊有啲人话嘛佢係我睇到乜咪睇到乜囉。你睇到乜就睇到乜佢哋叫思觉失调啊。你搞清楚先。 明白。 或者你睇到乜就睇到乜我俾个你唔識睇嘅文字你睇。但你都竟然话睇得明嗰啲叫扶机啊。 是。 Okay? 你睇得唔明就你要识嗰个外语，你先知道中间人哋写嘅乜嘢。咪就算嗰啲只系英文字母，唔代表你睇得明；就算嗰啲系中文字，都唔代表你睇得明嘅。即每一个字你都识，唔代表你睇得明里面嘅意思。 嗯， 系嘛？系咯，咁所以呢啲其实我谂大家去阅读啊、去观赏嘅时候咧，其实要其实系要花啲嘅心思同埋时间去学习嘅。咁而呢个就系而家嘅观众或者欣赏好欣赏嘢嘅人，其实佢根本就唔系欣赏嘢，佢可能喺度 kill 下 time 啊。你嚟娱乐我咧呢种心态其实唔得噶。如果你用咁嘅心态欣赏艺术，根本你不如唔好睇啊。 冇错。 系啊。系啊，其实电影都系一种艺术嚟噶，我讲翻转头，所以呢一套 都系艺术啦。 佢就 系 将 呢样 嘢砌翻上嚟，就话俾你听，其实你系入嚟睇紧一个艺术品。咁大家系要用欣赏艺术嘅角度去，系要好 humble 啊，吓，好卑微咁样去睇下人哋系点样去呈现嘢俾你。 明白。 系啊，就要学下呢样嘢。咁不过我好彩啊，咁都几多人吓识货。 系啊，几好啊，即系香港发行做得好，因为佢啊一来包得靓啦，二来 咁当然系发行有功劳嘅，不过真 系啦， 佢 包佢又搵咗好多香港作家文青嗰啲 咧， 系啦，嗰啲 去 推嘅。 咁你啲观众本身起码都哦，咁你当然通过一定嘅推动啫，佢都想睇咧，都系好嘅。 冇错。 如果你推唔喐咧，嗰啲观众就真系好差劣噶啦。 冇错。咁呢度講講啦，呢套戲其實就係法波蘭同英國合拍，咁、而調翻轉咧係波蘭嘅藝術分定咧，即係你當有個波蘭咩藝術基金、就大佔大部分，就想拍一套叫梵高嘅傳記電影，咁但係就由翻咧係啦，即係國家有支持嘅， 冇錯。 咁但係咧就揾咗邊個咧？咁啊勁喎，嗰、個人原來本身都畫家嚟喎，咁同埋佢好中意梵高，咁佢就兩個人就因為佢自己就係勁畫嗰邊，另外再揾咗個專拍 stop motion graphic。咁兩個即係一個荷蘭嘅組合嚟嘅， 我哋唔識㗎啦，係咯， 唔識嘅英文名我都唔識讀，咁但係 英文嚟嘅，嗰個唔係英文嚟嘅， 係應該係，咁荷蘭人嚟嘅，咁啊完成呢套作品，咁啲人傳聞就話，雖然因為始終佢係呢個叫英國波蘭合拍片，咁但係其實佢都有權提名奧斯卡，咁估計今年還數嘅有機會，因為佢技術獎就應該冇輸㗎啦，咁但係話究竟會唔會還數埋最佳電影？或者咩呢？因為你諗下啦，你睇下 Moonlight 咁呢啲，我覺得普通料嘅啫，咁都納到。咁如果呢套咁 啊， 變成 動畫好難嘅，動畫係通常唔係俾動畫獎嘅。 係，我知道。咁但係呢套，唉，不過唔知 動畫點能夠攞到 Best Picture 咧？呢個我都唔會覺得有期望啦。 希望啦， 你攞到即系最佳动画咁呢度好大机会嘅。 系啦，冇错。咁另外亦都新言阅读，头先我讲过啦，就系有嗰套黎家公仔嗰套叫《不正常丽莎》，系 啊，系啊，系啊， 系啦，我搵翻。咁另外新言阅读咧，我觉得佢掕到少少科幻，点解咧？其实梵高嘅一生就同我哋嘅科幻小说之父得唔得？即系呢个 Philip K. Dick 相约，因为 K. Dick 又系死后 嘅。 系啊，因为都系傻嘅，佢争在冇割耳仔啫，但系佢都一样死后先后世传颂佢嘅作品，咁所以咧都掕到卑温拿嘅呢套，咁样咯，咁呢样就叫 唔系卑温拿，直情系用梵高嘅呢个 心态咯 去拍啦， 系啊， 冇错， 系啊，系啊，啱啊，只球系 压晒耳吓， 系啊，冇错，只球有嗰种叫 我放攞奖嘅，我觉得 系啦，叫做梵高的觉悟去完成嘅呢套作品， 冇错。直情用梵高嘅精神去拍，系咁你睇下佢嗰个制作特辑，又系吓到你擘大个口， 系啊 ，Tony 讲 啊， 系啊，咁呢个2049啊，讲翻呢个系Bay Runner 啊，咁佢嗰个制作特辑你可以睇到咧，佢基本上所有嘅景啊，即系你见到嗰啲建筑物啊，都系真嘅。 我哋以为 CG 嚟噶啦，今时今日系嘛？ 系啊， 唔系啊， 全部都系真系 砌真建砌， 系冇错。 模型嘅比例好大嘅模型， 系啦， 所以点解咁真咧？咁哇真，好似穿梭喺嗰个未来城市，佢唔系细嘅，因为嗰啲模型好大， 好大， 哇！ 即系 成个片厂， 佢嗰栋楼系成个人咁高嘅， 哦， 同埋佢有个 高过个人啊，大佬， 唔系佢有个打斜， 有啲大厦嗰啲啊，高过个人，好大， 用啲大比例模型去做。 咁系啦，咁同埋即系咁，佢有冇读用呢、這个CG 汁有嘅？ 咁有，整靓佢咯。 咁但系佢亦都会咧，系譬如佢有个实景嘅嗰栋楼，咁佢喺个窗外面影入去嘅时候咧，咁、佢就系用个 CG 就 key 翻佢入面个景咯，即系个室内。 唔系，即系外边个景就模型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 里面嘅真人演出嗰个就系 key 上去，但系佢就总之咧，你见紧嗰啲嘢都系叫 practical effect， 我哋叫做，即系实体嘅，就唔系 CG 嘅。 明白，明白。 咁就算啊，我哋话再退多一步，你 scan 咗嗰个，例如你将个千岁鹰 scan 咗，跟住先摆落去，同你就咁搵 CG 标都唔同，都会好好多。咁所以而家 Star Wars 咧都会有少少行翻转头，会做翻呢啲嘢。 系 系系，咁其实而家鬼佬已经觉悟啦，都知道唔得嘅，全 CG 都觉得都睇到口淡淡啦，大家都啲观众嘅要求亦都哇唔好再全 CG 啊，大佬咁都大家都有咩要求，但系中国人仲未去到呢一步， 中 国人仲系 未做到 CG， 唔系佢未做到，呢个系旧技术嚟嘅，点会未做到？佢仲觉得系要睇 CG， 系 咁冇办法，即系佢个。仲系口腔期，仲系 B B 吓，仲系食紧掹掹，系啊，冇办法。但系人哋已经唔得啦，觉得喂唔得咯，有冇啲即系俾翻少少实在啲嘢我咁样。 即系反璞归真咯。 反璞归真，唔系倒退嘅，因为咧你而家系用最新技术做翻呢样嘢啊嘛。 系，冇错。 咁唔系用紧真系用翻以前嘅，系个方法系呢个方法，但系咧你系用而家嘅机械，用而家嘅电脑，咁你真系等于喂嗰、那个 Iron Man 啊，佢唔系 C G 嘅。佢真係有條友，就算唔係蘿蔔糖嚟，佢真係穿住件 Iron Man 咁樣，但係嗰件好渣嘅，好似 但係嗰件冇金屬感嘅， 冇金屬感 嘅， 佢下半截仲要係 塑膠咁， 下半截仲要係衛生褲嚟嘅啫 ，OK。咁但係佢用嗰個再 key 咧，就同你完全用嗰個 CG 做就唔同嘅。咁佢必定要喺現場係要用一個有個真人喺度咁樣演，咁整嗰成件事真好多嘅，係。 冇 錯。佢就 turn 翻靚佢個 CG 係。咁所以我哋都話啦，動畫都係啊。咁其實啲動畫咪就係、是、你宮崎駿佢其實有用電腦嘅，但係佢用電腦係輔助啊嘛。咁就唔係叫做 100% 用電腦就標個模型，佢就唔中意。佢個手繪其實手繪佢都係畫翻個基本嗰個公仔啫，上色都係電腦上嘅。啲背景嗰時候你喐啲嘢，佢都係用電腦，佢唔係冇用嘅。咁但係用佢就用嚟輔助咯。咁其實電腦本來就係輔助我哋嘅，而唔好俾佢主導啊。 冇錯，應該啱。 就是咁啦，即变咗呢个就係你而家电影嚟囉，咁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淨係入去睇呢啲戏嘅里面嗰、那个、那个即呢啲咁嘅设计嘅嘢，其实都已经係赏心悦目啦，即虽然你话哇会唔会个故仔真係慢啲或者咩，咁我哋嗰集都讲过话我都唔鍾意个故事的确係咪，咁但係你话淨係睇佢嗰个拍嗰样嘢已经係叹为观止，咁但个问题係嗱，咁当然我哋嘅听众好多人都係入完场之后讲返话个古仔慢咧，咁你都有入场啦，你都已经识入场啦。其实香港好多人唔肯入场。其实唔系就香港啊，其实全世界都系啊。呢度系个票房唔系好好㗎啫。佢就系冇入场啊，唔系入完场话唔好睇唔紧要，入完场话闷嘅，冇入到场啊，根本冇入场。呢、這个 title 根本喺佢哋眼中系 nothing。所以真系好大镬，系。OK， 好。咁好第二套啦，系嘛？ 就第二套啦， 睇得入 场。总之就值得睇啦。 等阵先，系 新年咩？ 咁我都新年阅读少少啊。啱啱阿 Tasco 讲嗰个水墨画嗰个啊，叫木笛啊，木童个木。 系木笛，系啊。 咁就1963年出嘅。咁如果你依家上翻 YouTube 打翻呢个木笛咧，就已经有条片睇噶啦，系啊。 哇！厉害厉害。 系啦，咁。 哇！六三年又肯定冇电脑喎。咁咪咯，肯定系逐格，即系皮画戏嗰只嚟嘅喎， 唔系啊，系水墨啊。 系，我知，即系啲逐格嚟啦，一定系啦。 冇，唔知点做啊，到而家都唔知点样整嘅，系啊，系一个神奇外星科技一样啊，对而家啲动画家嚟讲呢个，系当年都唔知佢点画嘅，系啊，系啊，但系冇咗啦，好可惜啦，系吓，多谢文革啦，系咯，夹死晒啲人啲文化吓。 好咁啊，系啊，大家可以 就嚟嚟紧啦，就嚟第二镬噶啦，就嚟 第二镬。 系啊， 啱我知啊，啲人系话反贪清算啊，变咗文革。 就嚟啊，小心啲啊，大家。